自国庆节之后，整个市场由于一些股权质押方面的问题啊，出现了急速的下跌，跌幅呢非常的迅速，有些个股跌幅短期内达到20%，这在技术上呢也有超跌反弹的需求。最主要的动力还是来自于近期的政策面啊，近期决策层高度关注 A 股市场。那么上周五，国务院刘副总理以及一行两会相关领导向市场传递了稳定金融市场的积极信号，极大的提振了市场的信心。而且不单是喊话啊，具体的举措也非常及时的推出。在周六的时候，刘副总理又组织了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第10次专题会议。那么一行两会、外汇局、发改委、财政部都有参加。这个会议的级别应该算是我们国家现在在金融监管领域的最高层的会议了。那么会上呢，着重讲到对外宣布的稳定市场的措施要尽快的迅速落实到位，各部委政策成熟之后啊立即推出，推出后要狠抓落实，国务院金融委啊办公室都会进行实地的督查。那么领导发话之后呢，整个办事的效率这是非常的提升的很快。 嗯， 那么其次呢，我们在周末还看到关于习主席鼓励啊扶持民营企业啊积极的发展，同时呢像王岐帆提倡啊取消印花税，证监会对 IPO 未过的企业报批从3年可以减少到6个月，同时呢出台了促进消费的个税减负的征求意见稿，可以说整个对这个市场的政策的扶持是前所未有。那么今在21号的下午，那么上交所、深交所啊、中国基金业协会等3部门齐发声明，用实际行动疏导目前下跌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股权质押风险，用制度改革和一线监管稳定市场。那么在政策和具体的举措同步进行的情况下，我们看到连续2天大涨将近200点，这就是主要的动因所在。 嗯，这是我们期盼了已久的这个政策密集出台所带来的这个行情上涨。刚才您也谈到了这个技术面，我也想特别和您聊一聊创业板今天的这个技术面，从这个 K 线图技术形态来看的话，是不是这个形态走的还比较漂亮？ 创业板也是近期一个下跌应该说比较严重的一个板块。那么这2天的大幅的上涨，包括创业板板块翻长阳线的直抵6%这样单日大的涨幅，几乎是满目都是，平均个股都在5%上涨幅。那么这样的技术形态应该短期之内呢再继续走高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好，那我们来看看短期，都说短期也是比较难以判断的啊，就是因为明天大盘的走势会有哪几种走法？ 整个市场的上涨下跌呢，应该是所有市场参与者，不管是监管层还是市场的普通的小股民，共同通力合作的一个结果。目前市场上应该存在这样3大群体，一个就是高高套牢的，他们可能呢短期之内有所反弹，但是离他们的套牢区间呢也会比较远，所以短期之内这部分的抛盘并不一定会出来。其次呢，就是有事先有充分的准备拿了一些资金想抄底，但是由于利好密集力度来得太快，幸福来得太突然， 没有反应过来， 一下没反应过来，所以有钱呢也没有及时入场，所以一旦出现回落呢，这些踏空的资金呢应该是会积极入市承接的。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市场中的短线客。那么短线客呢几乎天天都是在市场中进出，所以他们的反应会比较快，所以短期之内可能已经上车。我们看到2天的上证指数呢有200点的涨，那么创业板呢也有10%以上的平均整体涨，所以这些短线客有可能呢短期获利之后由于他们自身的交易特色就是短线，所以短期之内呢也可能会有一个逢高快速获利出局的可能。所以结合这3方面的市场的主要的现象，我觉得个人看短期由于涨幅过快呢短线客可能再往上走，例如说再涨个5%左右应该会有一个15%，2-3天之内获利会有一个卖出获利的冲动，所以短期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冲高回落。但是回落下来，我们刚才讲到大量的踏空资金呢对市场应该信心已经受到管理层监管层的这个大力扶持之后，会在相对的回落的时候积极进场，所以下杀的深度应该是不会太大的，所以整个市场短期应该是比较看好。那么冲高回落的时候呢，尤其是近期涨的一些品种啊，因为明天肯定是继续高开，毫无疑问，今天券商40家涨停嘛，明天可能指数继续高开。冲高以后，针对一些好的品种，如果有短线获利盘卖压出来的时候，作为中长期考虑，还是可以逢低做一些承接和布局的。 刚才您谈到就是有一些短线资金的炒作啊，我们也发现就是在这次从上周五之前吧，有一些这种小票啊，盘子不大的啊，这个几十个亿的这种小票有时候突然被拉涨停啊，那是不是这种股票在日后这几天的操作当中要格外的留意一些呢？ 突然拉涨停，因为在上周，尤其是在上周五之前突然拉涨停的话呢，更多的是有些里面的主力啊，出于护盘或者维持自身净值的需要。那么这些品种呢，往往呢远离上涨套牢区，并不意味着这些品种的自身质地就特别好，只能说里面有主力在深陷其中而已。那么当然，这些主力可能会趁着市场环境变好，那么积极做一些反弹来自救。就个人感觉，如果说不是很高位置的，还是可以去做一些短线的参与。但是如果说已经这两三天涨得比较好的话，已经20%-30%的话，可能你刷进去的话未必有比较好的安全系数，还是要本身区别，还是围绕绩优这个主线会比较好一点。 好，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指数呢是跳空高开的啊，那么如果明天又高开跳空的话，这些缺口是不是意味着还有回调的这种可能啊？ 虽然根据书本上所讲的缺口理论呢，往往就是说所有的缺口都会被回补啊，今天不补明天补，但是就目前看整个市场杀到2450以后，管理层能够密集出来这么多利好，因为这个下杀的空间应该已经被封杀。那么如果说明天继续啊向上跳空的话，当然这也是大概率事件啊，因为今天这个涨势特别强劲，我个人感觉呢，明天这个缺口可能会有一个短期回补的过程，但是在最下面这个缺口，就今天这个缺口，可能被彻底回补掉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小。 好，最后一个问题，您认为目前保持几层仓位比较合适，作为新进投资者？ 所以你这个定义非常重要。我刚才你说到几层仓位的时候，我就想到整个市场当中呢，有些朋友是没有仓位可谈，为什么呢？他可能满仓已经到，对，所以高高在上，短期之内呢，也在上面在等待这个春天的来到，是吧？然后呢，如果说要谈仓位的话，无非就是两种，一种就是目前准备了资金，但是没有及时买上的，那么可能呢，目前仓位比较低，但是我想整个市场一定会有一个技术上的回调，让这些朋友来进行介入的一个加仓的机会。那么就目前看，今天如果说你手上一层仓两层仓，并不意味着踏空整个行情，因为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嘛，一定在技术上回档的时候逐渐的加到三成左右。那么另外一种朋友就是短线客，他天天都满仓啊，365天天天都满仓，所以针对这样朋友的话，我想他们这个灵活和机敏呢，也就是会有他们的这个仓位管理的自有的特色的方法。所以就中线来说，回调加到个两三层仓，可能会是比较安心的一种做法。当然也可以更激进一些。 好，谢谢资深交易人张小青的分析和提示，谢谢您。 好，我们下周再见。 好，下周再见。今天的港股走势也不错，早盘港股随 A 股高开高走，重返26000点，午后恒指维持在26000点以上波动，截至收盘，恒生指数上涨2.32%，收于26153.15点，国企指数上涨2.63%，收于10490.67点，红筹指数上涨2.6%，收于4244.67点，大市成交1144.41亿港元。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利率招标方式开展了1200亿元的逆回购操作，这是继上周五重启公开市场操作之后连续第二个交易日开展逆回购操作。再来关注人民币汇率，今天美元指数短线拉升，在岸人民币收于 6.9372， 上一交易日收于 6.9321， 黄金价格则收于每克 274.76 元人民币。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在中国基金业20周年论坛上表示，鼓励私募股权与创投基金积极参与企业并购重组、债转股以及股权融资，研究完善并购重组领域创投基金所投企业上市解禁期与投资期限反向挂钩机制，优先支持设立主要投资于民营企业的各类股权和债权投资基金。 在税收递延政策支持下，做好养老基金产品储备、养老金账户衔接及平台建设工作，为明年公募基金纳入养老金配置盘子做好准备，鼓励基金公司依法实施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计划，充分调动专业人才的积极性，完善基金销售机制，推进基金投资队伍的推进基金投资顾问队伍的建设。公司法修正案草案今天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草案对现行公司法第142条作出修改，进一步完善公司股份回购制度，将现行规定中的将股份奖励给本公司职工修改为将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增加将股份用于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以及上市公司为避免公司遭受重大损害，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须等情形，适当简化股份回购的决策程序，提高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数额上限，延长公司持有所回购股份的期限。我们再来关注 CPI， 也就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油价四连涨，食品价格涨幅连续四个月扩大，CPI 涨幅也是创近七个月的新高，最近和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物价有所上涨，引起了社会上的一些疑虑，物价涨幅为何持续扩大，通胀来了吗？ CPI 会破三吗？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希军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指出，当前 CPI 涨幅扩大的因素主要是一些季节性的短期因素，这些因素在未来几个月很难给价格上涨带来压力，物价并不具备大幅上涨的基础，全年 CPI 涨幅控制在 3% 以内问题不大。10月20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就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自2019年1月1号起实施，根据征求意见稿，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和赡养老人六项专项附加扣除，纳税人全都符合条件的话，最多可以每年扣除115,200元。从明年的1月1号起，在个税起征点提高到5,000元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六项个人所得税附加扣除。根据征求意见稿，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在纳税人本年度综合所得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本年度扣除不完的不得转移到以后年度扣除，根据教育、住房、医疗等民生支出变化情况适时调整专项附加扣除范围和标准。根据征求意见稿，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方面，纳税人的子女接受学前教育和学历教育的相关支出，按照每个子女每年12,000元、每月1,000元的标准定额扣除。继续教育专项附加扣除方面，纳税人接受学历、非学历继续教育的支出，在规定期间分别按照每年4,800元、每月400元和每年3,600元的定额扣除。大病医疗专项附加扣除方面，纳税人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发生的自付医药费用超过1.5万元部分，可在每年6万元限额内据实扣除。住房贷款利息专项附加扣除方面，纳税人本人或配偶使用商业银行或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为本人或其配偶购买住房，发生的首套住房贷款利息支出，在偿还贷款期间可以按照每年12,000元、每月1,000元的标准定额扣除。非首套住房贷款利息支出，纳税人不得扣除，纳税人只能享受一套首套住房贷款利息扣除。住房租金专项扣除方面，住房租金根据纳税人承租住房所在城市的不同，按照每月1,200元、每年14,400元以及每月1,000元、每年12,000元和每月800元、每年9,600元的标准定额扣除。根据了解，北京扣除在每月1,200元。征求意见稿指出，纳税人及其配偶不得同时分别享受住房贷款利息专项附加扣除和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方面， 纳税人赡养60岁含以上的父母的，按照每年24000元、每月2000元的标准定额扣除。其中，独生子女按每人每年24000元的标准扣除，非独生子女与其兄弟姐妹分摊每年12000元、每月1000元的扣除额度。纳税人赡养两个及以上老人的，不按老人人数加倍扣除。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节资讯部分的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我们上周一直在说留得青山在啊，这部柴来了嘛，所以今天的股票市场还是比较红火的。但是我们希望呢是红红火火，不是一天红啊，也不是一天火，这日子呢得一直过下去。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现场嘉宾，来自华创证券喜阳财富管理中心的高级投顾程建新。建新你好。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 今天这个创业板的这个点数和涨幅啊是非常有意思哈。 没错， 段子手已经编出来了啊。今天创业板呢收在1314.95点，上涨5.20%，也就是连起来读的话是 一生一世就爱你嘛。 一生一世啊， 就是爱你，就是我爱你， 就是我爱你，是吧？ 对对对， 就是股民朋友们和指数绑在一起了， 没错， 涨涨跌跌永不分离哈。 嗯， 但是我们还得理性的来看待。 嗯， 那么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聊的呢是政策底和市场底的关系啊。 没错没错。 那在聊关系之前，我也想问问建新啊，你怎么来看这两天的这样的一个大涨？ 咱们看啊，今天其实是就是从咱们的一些报道或者说咱们能看到的现象来说，其实都是个普涨的现象。但是咱们有一点，刚才主持人也去说过啊，我们券商的一个板块是全部是一个涨停的状态。大家而且我其实在盘中的时候已经看到了，有很多的朋友在说，就在回顾了说，哎，我们之前的市场上都是很多情况下都是以券商作为就是一个冲锋号嘛，来出现了一波很好的上涨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去想和大家去说，今天咱们看到这个现象到底是出了什么样一个状况，或者说为什么有这种现象啊？那首先我记得上个礼拜和大家去说的时候说，上个礼拜说其实能看到一些好现象之后，上个礼拜会怎么走，和大家去说短期内可能会出现反弹，但是让大家不要太就应该去观察市场，但是有可能的短期有点靠后。咱们知道是从上周五开始了，然后再接连到了今天，就是反弹会出现了。但是咱们看看，尤其是今天所带领的券商板块到底是为什么出现这种状况。我们知道啊，最开始的时候这一波市场，刚才那个嘉宾也说过，这一波市场其实最大的一些原因就是在于说，我们知道股权质押会有一些就是风险的一些想象空间在这，使得我们看在市场上会有一些动荡。而其实股权质押最大的问题，咱们也知道说一些政策会就是一直在支持嘛，但是股权质押的一些问题会造成券商直接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只能扛着，而券商其实在不断的亏钱，不断的亏钱。所以说我们看到券商其实一直都调得很深。那我们刚才最近也知道啊，除了说深圳，我们上礼拜去说了，深圳是百亿资金大营救，深圳那边出台。其实我们能看到北京方面也是，海淀区也是说开始支去筹集资金来帮助我们上市公司去化解股权质押这么一个风险。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其实已经能帮助我们说券商来去缓解了他一些去自己亏钱那么压力。那另外一点啊，和就是咱们在缓解这方压力之后，还有个点和大家去说，就是我们知道其实今天刚才主持人去说过一些 ST 的上市公司为什么说起来了啊，因为我们知道一些 在这市场上，虽然说有一些主权质押被缓解之后，那还有一些公司其实有可能说业绩已经不太好了。也许说我们大家会很就是另外一种说法，叫由于这些公司就是壳公司了， 壳公司了。 对，那这些壳公司其实有它的状况不太好，所以说使得市场上或者说就是说资金去不敢去接它，很害怕嘛。但是我们发现周末会出来一个非常好。就是非常利好的消息吧，就是我们已经放开了说我们比如说 IPO 被否的公司的从三年变成了六个月，那这样的方法有很多嘛，那使得我们能看到这个时间的一个缩短，使得我们其实壳公司的一些就是价值又回到了这个市场上，那所以能看到其实市场有也会有资金，就是说咱们也知道之前壳公司的一个炒作方法，就是我们现在进去对不对，等着优质的上市公司借壳上市，对，并购重组之后一上市，对，我们享受红利，所以说能看到这种操作其实也是有利于券商的，所以说我们看到今天市场的一个先锋，尤其是我们看到很难见着一个板块去全部涨停嘛，先锋的一个作用其实我认为大部分都来于这两个说实质性的政策导致了我们看到券商业绩有确定的改变了，所以能造成的。那我们今天看到刚才主持人也去说了啊，我们还有别的一些板块，其实我认为就是我们的大冲锋起来之后，别的板块其实有跟风的那种状态所造成。那我们其实核心还是希望大家去看到我们券商去领涨这波走势吧。那刚才我也看了新闻说我们的证券业协会继续说推进了啊，说要成立资管计划吧，再次帮我们化解一下说我们股权质押风险，所以说能看出来其实后续性还有，这是我们看到今天市场上的一个表现。但是提醒大家一下，一定要提醒大家一下，肯定大家会关心说我们市场现在走成什么样了，对不对？之后两天，因为我们今天有可能就是刚才嘉宾也说的是速度太快，你根本就来不及的状态，所以说我们需要往后两天看。但是今天有两个点是需要大家去注意的，我们看到上证和创业板都是碰了20日均线之后往下调的，其实就这是一个技术性的一个，大家其实虽然说是技术性，但是其实也能体现出大家的一个心理的一些想法，所以说一定要注意这点。但是我们看到深证其实还有一些距离吧，所以说能感觉到的，加上刚才说的一条新闻，有可能这市场上还会因为券商再次往上冲，但是大家一定要观察刚才说的这个碰均线这种心理的一个状态，因为毕竟市场上现在还是不安心的嘛，那还是需要大家去观察一下，有可能我们会在冲高之后再进行回落，回落之后才是大家应该去安稳的，应该去再去上车的，这么一个好的一个方式吧啊。 好。其实我们需要看到的就是明确的能够改善利润的信号。 没错。 那这次出台的很多政策其实指向性还是比较明确的。 没错。 就是表面上你看是在帮这个股权质押的一些企业是吧，但实际上呢这些企业已经和券商穿同一条裤子了，在同一艘船上了是吧， 对。 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了，所以说呢帮这些企业也是在帮券商。 没错。 所以呢这个和以前比如说这个牛熊转换的时候券商打头炮啊不太一样。 没错。 在于这次是直接对于这个行业带来了一些利好。 没错。 是吧，是这个意思。 没错。 这是建新的观点，就是为什么券商集体涨停的一个逻辑。 对， 其实我记得今年年初的时候咱们还聊过一次这个不是跟你聊的，跟另外一位嘉宾聊的，就是这个并购重组的事儿 从这个企业退市聊起的当时就是强化了这个 IPO 如果你失败之后啊三年之后再来一次是吧，这个并购重组也加大了一些门槛儿，提高了一些门槛儿。那实际上呢从那个环境当中来看是要净化市场环境，但是呢现在呢这个情况也到了比较危险的时候。 对，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政策有的时候还是比较具有灵活性的啊，也不是说这个就见死不救，不是那样。 没错，那是这样。 所以这次能看到的是这么一个逻辑哈。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呢，就是市场底和政策底的关系到底谁在前谁在后呢，稍后见。 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 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阵雨转晴，阵风6级左右，南转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19度。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受冷空气的影响，预计22号傍晚到夜间本市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7级左右，请各位注意防范。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股票市场。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这是一句老生常谈的话题啊。但是也有的时候呢，是我们需要做更加理性的判断，有的时候呢我们是需要保持信心啊，有的时候呢我们是需要保持冷静的头脑。那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华创证券喜阳财富管理中心的资深投顾程建新。建新你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 嗯，其实股票市场我认为就是这样，就是说你在不同的阶段啊，你的这种风险偏好可能是有一些变化的。 嗯，没错， 就是你可能还是没有变化，但如果你一旦买股票的话，有些时候你可以放大一下你的风险偏好，有的时候你又可以调节一下， 调和一下，对对，没错， 是吧？ 没错， 有的时候你可以稍微冒点险，有的时候你一定要谨慎哈、啊。 嗯， 有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充满着信心，也有的时候呢，比如说股市6000点的时候，你要不能盲目乐观。 没错，没错 啊。那现在呢，我认为我们是应该对中国经济有更加坚定的这个信心的一个阶段啊。 嗯， 最近的利好不断啊，就在刚刚啊，我们看到一条新闻，就是国务院今天召开了常务会议，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会议的一些主要内容啊。 嗯， 其中就有进一步推动优化营商环境政策落实，还有一条重要的新闻叫决定设立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以市场化方式帮助缓解企业融资难啊。此外呢还谈到就是说要进一步减少社会资本市场准入限制，年底前修订完成并全面实施新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推动非禁即入啊，非禁止即可入的普遍落实。此外呢还谈到就是对于税负的问题啊，进一步减轻企业的税费负担，抓紧研究提出继续降低企业税负和降低社保费率的具体办法，嗯，等等。所以能看出来今天晚上这样的一个政策也还是会对明天的资本市场产生一定的影响啊。 没错没错。 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政策底和市场底的关系。 嗯， 建新你怎么理解政策底？市场底我们不用说，就是技术形态这个形态这个指数的这个最低位，是吧？ 对对对，其实我记得咱们在之前哪一期节目和大家大概去聊过一个啊，和大家去说，其实一般来说啊，政策底其实就是咱们如果说就说这个底这个情况下，肯定政策底都会先于我们市场底的出现， 为什么是这样的？和这个东西其实和一些政策和一些情绪其实是有个联动性的效果的。 那具体到底什么是政策底？政策底是对应一个指数吗？ 不是，其实政策底就说白了，咱们什么时候去有政策去密集出台来帮助我们市场恢复它原就是原有信心的这么一个状态的这么一个大概的一个形式吧。因为我其实 也应该有对应的一个时间点的那个具体的收盘指数吧。 这个它不会对应的，因为它只会看到市场上出来一种形态，所以说它会来帮助我们市场会回归原来应该是有状况。比如说我们看到啊，市场就是咱们举个例子啊，会发现市场下跌过猛的情况下，我们会出台一些政策来缓解这个东西。那其实咱们往小看也有，比如说哪个行业说调整了一些之后，也会对应的说对于这个行业会出现一些政策来扶持它，以免大家由于悲观情绪或者说过激的行为造成了对一些比如说像资本市场或这些行业的一些市场来说造成不必要的伤害所造成的一些行为。所以说政策底一般都会说是它是起码得看到了我们市场上出现了一些极端的情况，再加上它已经发现这个市场上已经到了一定安全的期限之后，它会产生了一些扶持的这么一些政策，密集的一些政策出来是，来去扶持吧。所以能看到说，这会让人感觉到说，啊，是不是政策在密集出台，已经在帮我们拖住什么的那种感觉？ 这个、差不多了，不会再跌了， 对对对， 是这个意思。 没错，这是这样的这么一个感觉。所以说我们会说，哎。这种的情况下，在于我们看来说，这市场上会不会由于政策的密集出来出现一个底部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会说这个东西叫政策底， 就是， 也不叫救市吧，他不会说一个，就是他只是想帮助我们市场恢复到原有的那种应该走的一个健康的状态，而不要去偏离这种状态嘛。 嗯 嗯，这是一个我们看政策底，但是。刚才您也说了，对不对？这还有个市场底。那咱那个还是想跟大家去说啊，我们非常不建议大家去猜或者是去找那个底。如果一定是顺势而为，但是从一些就是说历史的数据来看啊，咱们去做一些就是这之前的一些研究来说，其实一般来说，密集咱们说，如果你能感觉到政策底的情况下，但是我们的市场其实往往不会马上形成底部的一个形态。其实我们记得在咱们的政策，其实在前几周吧，也是在密集出，当时大家就会讨论这个问题，说那已经有了一些政策，是不是 穿天论嘛？ 啊，对对对对， 那个时候前后开始的。 对，所以说你看，从上周到这周，其实也有段时间间隔。为什么？其实这个东西就一直和大家去说的就是大家的心理的一个转变的状态。那毕竟说我们说政策底不是市场真正的底部来，市场真正的底部是需要我们的就是市场的一些情绪化慢慢的消化，也就是说咱们说的俗一点，就是我先要政策出来之后，那肯定会有人是先打疑问嘛，这东西不是说立竿见影对吧， 这个和投资行为有很有意思的一些联系啊，因为毕竟不是说我想到就会去做到， 没错， 中间有一个理解接受的过程，而且这么多参与者怎么才能够形成步调一致呢？这都需要时间。 对，他们去先是整个过程，我认为先是疑惑疑虑，然后再慢慢明朗之后慢慢再转变他的悲观情绪，完了之后再慢慢的就感觉就是你这人从不高兴变成高兴那种状态， 然后就疯狂，最后被套，然后悲伤放弃，放弃之后又来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过程。对，但是咱们不往后说，但是说我们从现在来看，为什么说市场底会晚于政策底的到来的原因，就是我们市场上需要消化一下，看看这个是不是真正的一个事情正在发生的，所以说我们看到会有这么一个时间差在这儿啊。 嗯，经济还是有规律的，人性呢也没有太多的变化。 嗯， 所以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一些表现啊。 嗯， 那么也有相关的机构总结了05年、08年和12年当时的市场表现啊。那么在这个02年到03年这段时间啊，很多的观点都认为1300点是一个当时的底线，那当时也出台了不少的这种措施，但是事实上呢是最终跌穿了。 直到2005年1月份啊，降低印花税的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啊，那么当时的这个点位呢是跌到了1200点上下，但是还没有那个结束。 嗯， 到2005年6月份，也就是1月份出了降低印花税的消息，到了6月份的时候，当时的市场才真正的见底，真正的见底啊。那在同时还有一个考量的数据，就是看看这些公司的这个效益怎么样啊。 嗯， 找了一个指标叫 A 股累计归母公司净利润增速，你可以理解为呢，就是说它的这个净利润啊的这个增速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那么这个增速也是一条曲线啊，增速什么时候在底部呢？又是在第二年，也就是06年的3月份才出现。 没错， 他们有人把这个呢叫做基本面底，就是上市公司的这个效益怎么样啊。 对对对， 所以能看出来就是05年那一波呢是先有的政策底啊， 对， 过了5个月啊才有的这个，或者更长的时间啊，才有的这个市场底，又过了9个月3个季度啊才出现的基本面底。那其实要是从价值投资的角度来说的话呢，不见兔子不撒鹰是吧，这是一种判断的方法。 没错。 那但是啊，你想1200点买入跟1100多点买入跟1300多点买入，在后来看来有意义吗？ 没错， 没有太多的意义。 没错， 是吧？ 没错。 再来看08年啊，08年也是这样啊，所谓的政策底是在08年9月份明确的，市场底呢是在11月份出现的，基本面底到了09年的3月才出现的。当然也有就是基本面底和市场底啊，不是说先有的市场底再有的基本面底。在12年的时候，12年6月份政策底明确，在12年的9月份基本面到底，在当年的12月份市场到底，然后啊就往上走出了一波行情啊。那么这是能够看到这三个底之间呢还是有明显的这个实质关系的，实质的关系。那么这一次黄鑫坚鑫，你认为大概啊会有多少幅度的这个涨幅，或者是说此后的这个回调啊又会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有的嘉宾之前说回调可能得在2300多点左右啊，你是来啊怎么来分析的？ 咱们先从回调来看啊，咱们其实能看出来最近整个走势来看，其实已经在目前这个点位其实已经大概率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些支撑了。我记得上一次就是咱们去解读说银行理财放宽的这么一个政策的时候，其实和大家去说过，我们银行理财资金由于它的特性和由于它的一些就是特殊性吧，或者我们知道也毕竟是来自于银行的理财资金，所以说这些特性之后会造成的问题就在于我们会形成一个很好的基石，但是没有办法带领我们市场的一个上攻。那从目前来看，这个分析有可能是真的是比较符合我当时说的一些看法，能看到市场上其实走的还是在这一块儿，就是咱们看在前一阵子吧，就是说不是说这两天拉升之前，前一阵子其实还是走的相对比较稳的，也就是符合了那种基石的状况。那我们往上其实还是靠一些，比如说我们看到今天啊，就一些说股权质押的风险的一个化解所带领的。那这个综上所述来看，其实就是说往下其实我们探的一些程度已经几率非常小了，也就是说我们上下有很好的基石，但是往上走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所在。为什么？因为两方面，因为我们现在刚才和大家去之前也和大家去说过，我们的比如说像各个行业对吧，我们能看到各个行业是需要正现在正在一个新的就是正在说塑造一个新的结构吧，那这样结构会带来的一些很大的一些转变，比如说我们为什么一直在看好了龙头公司，因为龙头公司相应的比较安全，但是说其他的公司有在对这个行业来说会有一些大的一些转变，但是咱们有很多不确定性在里面，所以不知道后来怎么涨。所以说就这个是一个很发散的东西，会影响到有可能我们看到好多行业在干这些事情，当我们这些事情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其实我们向上去冲其实不太能有这种一直往上冲的这种 预期在这儿，因为大家一直在轮换，大家不太就是没有一个一致性预期在，会对于市场造成很大的一些困扰。 嗯， 这就是说我们不建议大家去持续的向上看，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其实去有没有去总结一下说，我们看到一不管是长期牛或者说短期牛所，一些特点吧，就是对于我个人观察，一个就是我们看到量能要起来，那然后是你有一些亮点或者一些行业在不断持续的轮动在去接盘，才能造成我们一段时间的这样的一些持续上涨的状态。 就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这是很重要，就是要么有题材，要么有业绩啊，要么有政策利好， 对对对对对， 风平吹， 对对对， 总之呢就是不能够一枝独秀，是吧？ 没错，这是、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你的意思是要有这个货币的这个弹药的这个补充， 对， 量能得冲上。 对，所以说目前这几个方面都是不能缺少的，才能造成我们持续上走。那我们刚才也是说过，比如说现在行业正在大家正在大换血，其实不太有持续能接的那种状态。所以说往上走，其实上多少，其实现在目前来说不太好看，因为因素很多。但是能给大家提出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一定要小心，因为我们现在虽然说能看到一些市场的一个好的现象，但是说从持续往上走的情况下，其实还我个人认为啊，还是没有太大的一些具备的条件，所以说使得市场有可能还会在短期之内有所反弹，但是大方向走还是需要说再继续兼顾。那点在哪儿？就是有可能就是说咱们需要，刚才您刚也说的，需要找一个真的基本面底出现之后，那才是我们真正的应该去上车点的一个好机会啊。 嗯，从历史上的几次下跌，或者说牛熊转换，我们能够看出来啊，这个实质呢，都是在半年到三个季度之间啊。这个市场底和这个基本面底还是有这么一个时间，所以说不能够操之过急哈。 对对对，没错。 那我们就来聊一个确定性的吧。 嗯， 好吧，确定性的，你看最近有很多的政策啊，都谈到了要对于一些企业给予更多的支持啊。你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股权质押的啊，要给他纾困，是吧？还有呢，对于暂时遇到经营困难，但是产品有市场，项目有发展前景，技术有市场竞争力的企业，不盲目停贷、压贷、抽贷、断贷啊，等等。那这里面呢，一个就是对于这些高比例股权质押的企业的一个缓解，还有就是对于券商的这么一个缓解。另外呢，就是对于银行的一个问题啊，为什么前段时间银行那么多的破镜啊？他想一想，银行要是他所贷的那些款质量都还不错的话，凭什么破镜呢？ 没错，这就是一些问题，就是一些原因，我们看到一些原因所在。但是刚才像主持人和大家去分享的一些政策来说，其实已经慢慢的帮我们化解了这些风险点。而且就比如说像券商来说，已经有一说我们开始看到了一些政策嘛，股权质押你平仓是不太容易的嘛，那造成说券商在扛这些收益，那我们其实从一些券商的一些盈利的它的一些报表上看，确实我们盈利就是已经往下缩了很多嘛，那但是我们看到就随之而来的这一些对于上市公司的一些补血，使得我们看到其实券商对于这一块的负担在慢慢缩减。那另外咱们说去从银行的角度来看，他们的贷款之前破镜也是说会担心他们形成了一些不良贷款所造成了银行资产的一些缩水，那我们也是通过了一些政策去化解了这些风险之后，其实我们的就是贷款的这种资产其实的质量又在慢慢回来了，其实也是一种另外的方向的一些确定性的一个回涨。那从这两块来看，其实这两块其实确定性还是蛮高的啊。 嗯，好，当然这都需要时间来消化。 没错。 企业的问题并不是说靠文件能够解决。 没错。 还是需要一步一步的啊来脚踏实地的来解 决。您说的这是特别对，所以说为什么能看到就是 政策和基本面，或者说政策和市场的底，都是有这么样的一个时间的间隔，他们都是需要一步一步慢慢传导过去的。 嗯嗯，你看，就像在05年，印花税取消啊，不是降低。那么大的一个利好都没有带来市场底， 对 吧？ 对， 那么大家可想而知，就股民们，特别是中小股民，天天呼吁的取消印花税，它能不能带来市场底啊？我们真的是不好说。但是，确实在10月20号的时候呢，12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他在发表演讲的时候呢，就谈到。建议取消印花税。他说，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日本、欧盟先后取消了印花税。 没错。 目前全世界主要股票交易所只有印度和中国大陆还在征收，对中国开放市场、参与全球股权投资资本竞争十分不利。所以他建议取消印花税，降低交易成本。啊， 嗯， 但是。就算是取消或者是降低，也要有一个程序的，是吧？ 没错。 但是我们能够从他的发言当中，看到就是这个，高层的这样的一个观点，一个态度。 没错，没错，确实这是以就是等于说白了，就取消印花税只是降低了我们的交易成本，那另外其实还是需要我们的，其实它背后是什么？背后是说我们的市场将会更开放。对不对？更走向国际化，这个其实我认为才是真正的意义所在，而不是说我们却就是省点交易成本、 省点手续费之类的。 这个其实不是 跟降个佣金一样，是吧？ 对，这个其实没有意义，但是我们需要看到它背后的意义还是非常好的啊。 对，实际上这就是说，属于给大家松绑减负，然后让这个池子的水啊。更有活力， 没错没错， 是吧？ 没错，对， 就是大家交易的意愿更强烈了，外面的钱也更加愿意进来了， 没错。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些现象吧。我认为其实虽然说是降低印花税像一个很小的一个动作，但是它所能带来的一些能量，所带来一些就是开放程度，会使得我们这个市场上联动性就非常强了。 是，特别是在联系到就是证监会的这样的一个近期的表态，证监会最近有很多表态啊，其中有一个表态就是说，也要进一步的扩大 A 股在这个名胜指数啊，还有这个富时指数当中的这个纳入比例哈、提高 A 股的这个国际化的这个水平啊。那 没错， 事实上就是你这个市场要别人来做生意，你收那么高管理费。那人家想想，我这做生意的利润有多高？ 对对对，没错 啊，这也是证监会提出的一个叫做进一步推动名胜、富士、罗素等国际主流指数提升 A 股纳入因子权重，加大向境外投资者推荐 A 股的力度，增强 A 股的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换句话说啊，打一个比喻，就跟有些地方招商引资是一样的吗？ 没错，没错 啊。那我们总要有点优惠的条件，人家才愿意带着钱来啊， 对， 带着信心来啊。 对，其实说白就是我们不能是光广告打得好，对吧？我们也得说我真正给你点实惠，就是等于说就是我把你吸引来了。对吧？但是落到实处说没有实惠，这是只是说我眼球过来，但是我们到最后一步临门一脚不行。那现在我们的动作就是我们希望真的是让你把临门一脚踢出来，使得你们把资金吸引过来啊。 广告打得好，也要让他们享受到中国公司这个成长过程当中的这个红利，对不对？ 没错，没错。 哎，所以呢，这两天呢，这个包括上交所也好，深交所也好，在谈到这个维护市场稳定运行的一些措施的时候，都谈到了，就是说要就是鼓励企业现金分红啊，都谈到了这一点。 没错， 你说买了半天股票，铁公鸡一只，一毛不拔，有什么意义呢？ 对，这个确实是我们记得之前已经这件事已经很就是出来很长时间 了。 对对对，我们要求不能有铁公鸡，对不对？我们要求分红。说白了，这是很就是说咱们对比一下国际市场来说，很多的一些国际市场的投资，为什么他们可以说是一直在坚守着说价值投资？那一方面就是我们这些投资者是愿意和公司去共同成长的，对吧？但是说如果真的是铁公鸡，你再怎么愿意，就说白了钱都不是大风刮过来，对吧？那你不分红的话，我就跟你共同成长的就是意愿就很就是稍微变降低一点，那造成了我去要去做投机，那这就是不太好。那现在也是说我们的 监管层也是在逐渐引导着我们的市场往一些价值投资的方向去转变，也是希望这种事情去发生的，也是更加的国际接轨了啊。 是，如果大家有心的话，可以做一个统计，就是这次下跌，那些高股息率，就是分红比例比较高的公司的跌幅，是否跑赢了啊？大盘也好，跑赢了一些指数也好，或者说他们的这个走势更加的稳健一点，是不是值得我们长期投资？其实经过这一波的下跌，也许未来还有调整，是应该更加的明确这个啊所谓的这个价值投资和这个在投资当中的这种定力哈。 没错没错。 我们今天将结束今天的节目。其实我看前两天啊这个管理层的表态当中呢，有一句话就是说，现在呢就是说是到了什么呢，说十句不如干一件事儿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是吧？ 没错， 说得多没用，必须要一件一件的把这个事儿呢变成实实在在的成果。 没错，没错。 那接下来就来看，文件发了啊，表态表了之后，到底有没有一些改变？ 落实的一些状况，其实才是我们应该是真正观察的，这么一种就是应该观察一个方向吧。 对，这也就是我们所谈到，就是为什么所谓的政策底和市场底中间有一个过程，它有一个落实的时间嘛。 没错，没错。 包括刚才你谈到投资者的心理的问题哈。好，那还有一点啊，就是这个 IPO 的问题啊。IPO 这个，原来是被否了之后呢，间隔期是要三年是吧？现在缩短到6个月了。那我想的是6个月要改了也还行，就是它不符合上市条件， 对对对， 那改6个月改好了也行，就怕的是什么呢，就是萝卜快了不洗泥，特事特办，那这就问题大了。 对，但是我们从现在我们看一些证监会的一些发行的一些严格程度啊，对于一些发生上市公司的质量把控程度来看，它虽然说我认为它是缩短了一些期限，那就是这是一个人性化的改变，毕竟说有可能3年时间有点长，但是说从它的把控力度来看，如果就是你不行的照样还是不行，你行的确实已经是可以再一次让你来到资本市场，享受了一些整个资本市场的一些对于公司一些成长力带来的一些好处吧啊。 对，就这种力度一定要保持，也就是这种定力一定要维持，就是我的标准还是那么严格。 没错。 为什么呢？这是为股民负责任的一种工作，是吧？ 没错。 你不能够把一些不符合上市条件的公司又通过这种方式啊引进来。 没错。 此外呢，也有人呼吁啊，就是说退市这个制度还是要坚守下去，要实行更严格的这种退市制度，不能够经过一次熊市之后呢，又让某些啊这种坑害欺骗投资者的公司啊死灰复燃。 没错没错，这是两头抓，而且我们从最近的一个退市的一些政策来看，其实监管层对于退市这一方面的工作 并没有松懈啊。 对，也是在紧锣密鼓在进行实行吧，所以说能看到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啊。 好，最后还有点时间快结束了哈，我们说了这么多，还是希望大家保持定力，增强信心，但是并不代表着前后这几天的上涨啊都会一直持续下去。 没错， 明天的交易您有什么样的提示？ 明天交易还是看到市场上如果是走冲高回落的话，希望大家还是安心的再等待一些情况，那如果说急拉升的情况下，也是不建议大家去参与的。有希望看大家看到一个平稳的一个状态，这是我们参与的一个好的一个点。急拉急跌都不希望大家去进行参与的。 非常谢谢建新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的重播版，明晚再见。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